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周景唐罗，何人能够复之？宋元名词，金窑如何烧就？摩崖巨作能否踏向传世？工匠圣手续写经典。2007年1月6号，江西省静安县发现了一座东周墓葬。经过半年多挖掘，地下世界全景展现。墓坑里竟然装着刮痧刀、打尾刀，以及木质的绕线框、梭子、陶仿轮等等。这些物件被考证为纺织工具。而墓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珍宝就是纺织品。可令人极度焦虑的是，墓中堪称稀世珍宝的这些古代织物都与湿软的泥沙混为一体，已经成了泥糊状，一触即碎，入水就融。古丝绸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王亚荣精心搓取墓中的古丝绸泥糊，拿出去冷藏起来。9年后的2016年7月，在冷冻后的古典泥壶中提取东周丝织品的工作开始了。冷冻9年的时间长度，对沉睡20多个世纪的东周丝织品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王亚荣则已经从当年的花甲初度到如今的年逾古稀。 现在看起来有点干。 75岁的王亚荣心脏里有6个支架，可一旦面对这些古董，他就会变得精力焕发，眼神精确，手头稳准。尖锐的小镊子能够钳住一颗颗细如针尖的沙粒，哪怕它们已经隐身了2000多年。 你看，虽然那棺材，就是密封的很紧，但是你看这种沙粒，也不知道它怎么进去的，都用这种眼科手术的镊子。 包裹古丝绸的泥沙很难看出薄厚深浅，贸然用硬物剔除的话，就会严重伤害目标物。王亚荣掌中的羊毫笔 如清风一般拂过泥坨的表面，一点点地扫落沾脱泥土，目标物却不会受到一点擦伤。这份功夫全在力度的拿捏。 这下边的情况千变万化，要么说必须得全神贯注，手脑眼并用， 把这块得好好保护。 仁厚的大地珍存了2000多年的绝品，不能够在自己手里受到一点损伤。王亚荣要以自己的绝学使之璀璨人间，再续恒久。因此，他对自己手里这支扫泥之笔的体贴，胜过书法家对笔的真爱。不足尺方的这么一块织物，打开它的古老泥封，用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历史的面目在王亚荣眼前呈现了。这是珍存千古的工匠杰作，这是东周的颜色，这是2600多年前的精致纹理。在200倍的显微镜下，丝绸的经纬线清晰可见。每厘米排列240根经线，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现代化设备织出的高档布料的经线密度大约是每厘米100多根，而2600多年前的祖先用手工织机做到了1厘米排列240根经线。东周女工纺织绣手的精妙，让电脑时代的人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你看吧，它是那个一条一条的经纬线都非常均匀，也就当年的养蚕抽丝的技艺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把冷冻后的古丝织品从泥土中剥离出来，进一步还需要从清洗、染色、刺绣、织造等多方面入手，才能还原其本来面目。而要把2000多年前的东周织锦复织出来，更是需要丰富的纺织考古经验和传统织造技艺的功底。王亚荣要对织锦出土的地域年代进行考证，还要结合当时的纺织方法，才能设计出完整的修复方案。修复的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10多年。这件2000多年前的东周织锦复织出来尚需10日，而王亚荣对唐代的四经绞罗的复织即将大功告成了。1987年，王亚荣在陕西法门寺地宫里第一次看到了唐代的四经绞罗，那是让他惊艳而敬仰的创造物。然而令人无限沮丧的是，现世已经找不到它的制造技术了。 它主要从机械问题上，等于罗机子的机械方面等于说断层了，制造的工人呢就也都是一年比一年少，有经验越来越少。好轻。 唐代的四经绞罗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素纱单衣一样，是汉唐盛世中国制造的旗帜性品牌，然而他们竟然曾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重现中国古代丝绸的旷世经典是王亚荣的工作动力。2016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纺织考古科研基地正式落户苏州。丝织业的能工巧匠聚集在这里，目的就是要复织宋锦、缂丝、四经绞罗等传统丝织珍品。这个基地里有5台木质大织机，都是王亚荣和他的团队参照古代织机设计制造的。现代大工匠的创造力，让今天的人们可以不仅仅满足于欣赏糟朽的考古残片了。说起中国的丝织品，最习惯的提法就是绫罗绸缎。罗属于4大代表性名品之一，罗的透气性好，穿着凉爽，亲肤性极佳，垂感流畅，成衣美观。 但是由于螺的纺织难度大，制造成本高，其技术在晚清逐渐的失传了，只有极少数地方还保有素螺的纺织技术。而唐代的四清角螺属于花螺类别中的极品，技术难度更大，早已经彻底失传了。王亚荣以法门寺的唐代古物作为范本深入研究，搞清楚了四经角螺的经纬编织结构。 你看这是一组，就等于这不是这四根吗？从这儿完到这儿一四个九角。 这时王亚荣特别需要与能够操作传统织机的老匠人合作，重现经典。2013年，他在苏州找到了老织工李德喜夫妇。王亚荣和李德喜夫妇构成的这个三人组合，总年龄加起来超过了两个世纪。岁月的积淀反而充实了更厚实的钻研热情，他们用已经不可多得的人生岁月诠释着一丝不苟的真实含义。 这是出现故障的， 这个哪里，这个断的， 有一根错的话，全面就是一个洞。 一年多的反复尝试和探索，第一块唐风四经角螺终于在王亚荣和李德喜夫妇手中复织出来了。这是复原中国古代纺织技艺的重大突破。学家可以把这样的复织工作称为实验考古学或者模拟考古学。王亚荣与合作者们并不在意如何命名，只是要让中华丝绸的瑰丽永存人间。 中国现在经济这么好，等于说是盛世，我觉得衣食住行就是衣，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就应该在高等级上，我们拿出中国最好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丝织品纺织的这个金字塔上的那个顶尖，要向全世界展示。 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素纱单衣，到唐代法门寺地宫里的四经角螺，乃至宋锦名缎，中国丝绸文化瑰丽绚烂。千丝万缕，绵绵密密，成于工匠之手，传承代代精神。丝绸是中国千古物质文化的经典，是最体现中国工匠精神的产业经典。这些传世杰作都饱含着千古匠心的启示，他们一定期望在千载之下得到回应。像王亚荣倾心寻求复现古丝绸经典一样，朱文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向陶瓷经典致敬。工匠自有向行业经典致敬的方式，这就是揣摩研习，童真化境。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创造了无数的经典，而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汝瓷被视为中国瓷器烧制技术的巅峰，但是它仅存世了20年就消失了。800多年来，陶瓷工匠们都在苦苦地寻觅着，乃至不惜呕心沥血试图仿制重现。朱文丽便是其中的一员。复烧汝瓷成了对后世陶瓷工匠们的终极挑战。朱文丽的又一窑试烧开始了，他把瓷器胚胎在窑膛中精心地摆放，准确把握相互间距，同时放入火罩。 火罩它是升一段温度，停一段拿出来看看，停一段拿出来看看，这是每一阶段要取出一个，再阶段性的观察它的窑变。 火罩也叫火标，是窑内温度和批件火候的验证物。 汝瓷烧制的过程分为12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瓷器釉色都有变化。在烧制的整整8个小时里，朱文丽都守在窑边观察火照，整个过程的掌控依据就是经验的体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汝瓷在停火之后，其豆青的釉色会随着温度的逐步降低，而在半小时之内发生不断的变化，直到最后一刻，工匠才得以确认它能否变成汝瓷独有的天青色。汝瓷在窑中的釉色变化是最为神奇的窑变。宋代的那些工匠如何能够让终极窑变停留在最完美的天青色状态呢？这样的工匠神迹就是朱文丽一直想要找到的。 任何瓷器烧成都是化学变化，就是一次窑变，那么唯独如此是二次窑变，它的二次窑变历史上没有记载，任何人也都不知道。 1987年，朱文丽的一次烧制中，竟然有多件瓷器出现了汝窑的天青色。这种天青色貌似单色，不上华彩，其实品格高贵，韵致丰富。其青似青非青，似蓝非蓝，醒目欲新，却难以言宣。更妙的是，不同的光照和角度会唤起色泽的变幻表达。在明媚的阳光下，那温柔朗润的天青中就会淡然泛出莹莹的嫩黄。如果用放大镜观察，釉层中可见稀疏的气泡，犹如初秋碧空中的晨星寥落，朗而不寒，丽而不媚。汝瓷就是凭着这样的素雅高洁，天生丽质，成为不可超越的瓷中极品，吐火凝华的匠艺经典。 天青色就是下雨过后天与地交接出的蔚蓝天色，才叫天青色。 朱文丽是绝迹800年的珍品瓷重现于世，这是震惊业界的奇迹。朱文丽也因为做出了名器而成为一方名匠。将近40年过去了，朱文丽烧制的汝瓷有几十万件，但是真正呈现完美天青色的精美汝瓷仅有几十件。 如果器物有些不均匀变形，就不能算是精品了。 而他自己看来，几十年里那几十件天青色瓷器的出现只是偶然，烧制汝瓷的真正秘诀他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工匠从不自欺，更不会欺世盗名。不合格的瓷器被他全部砸碎了，那是走向完美的代价。在哪里才能找到那保证每一窑都能够成功的古法呢？朱文丽所在的汝州是宋代官窑的主要生产地，如今北宋的遗迹早已经沉积到了地下，翻腾土层的建筑工地成了他的瞩目之处。他个人没有能力到处去到地下发掘，于是只要有新工地挖出了碎瓷片，朱文丽准会闻风而至。40个春秋，朱文丽跑了无数个建筑工地，并且发现了10多个古窑址，但是都没有找到那个失落了800年的极光片羽。青春已逝，痴心未改，许多汝州人都知道这位瓷痴。 如此名贵，就名贵在釉色上。那么如此，它是用现在科技暂时破解不了。 经过长期摸索和大量的对比研究，朱文丽得出了一个结论，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出在配釉上。但即便这个结论正确，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汝瓷的釉料配方早已经与汝瓷一同失传了。朱文丽认为，汝州是汝瓷的唯一产地，交通不便的古代窑厂都是就地取料，那么汝瓷釉料所用的矿石只会在汝州的山里。从产生这个念头开始，朱文丽每隔三天都会进一趟山，寻寻觅觅，敲敲打打，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他走遍了汝州的每一座山，无论是照相技术还是 3D 扫描技术，都无法像拓印一样与文物零距离的接触。拓印能够将碑文石刻上的线刻、纹理、风化程度对等呈现在拓片上，许多已经消失或是被毁坏的文物正是通过拓片得以复原与传承。这块存放于河南中岳庙的北魏松高陵庙碑是魏碑的冠冕之作。魏碑上承汉隶，下启唐楷，创一代书体为百代诗法。北魏松高陵庙碑正是魏碑书体的经典，可到上个世纪初，它已经字迹漫漶，碑身残缺了。而正是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清朝中期的拓片，让后世得见原碑风貌。历来拓片与所拓印对象一样，被视为文物，明拓等同真本。刚入拓印行的李仁清以为，无论是平面碑碣还是立体雕像，都可以拓印。但老拓工教导他，中国自古传习下来的只有平面拓印法，立体的东西会顶破拓印的纸张，完全不可行。祖宗之法是有大道理的，但是这位刚刚入行的新人，竟然被自己不着调的想法迷住了。他在精心学习平面拓印技术的同时，仔细地琢磨拓印非平面的东西。背着师傅，他开始拓印浮雕。经过20多年的摸索，当年那个曾经被认为怪异的想法，变成了成熟的操作技艺。李仁清也开始踏遍大江南北，对高浮雕和圆雕造像文物进行抢救性的拓印，留下宝贵的档案，而且成为中国申遗的重要依据。这次李仁清要挑战的是北魏时期雕塑的立姿释迦牟尼像，它坐落在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个石窟里，佛像高近6米，当时的能工巧匠以牙就饰，精心雕刻。尽管经历了1500年的风波雨蚀，依然法相风雨，实属中古时代的雕塑艺术经典。如果能够使用高浮雕拓印术予以表现的话，会造就经典性的立体拓印艺术杰作。经过了精确的测量之后，拓印正式开始。湿度合适的宣纸一一铺到大佛的脸上和身上，对凸起部位的拓纸，李仁清都需要确认合适的位置，用剪刀仔细地剪开。用打刷把宣纸与佛体完全贴附在一起。 它是一个坡形的，假如要是我们把这个纸铺满的话，但是一撑开它会只变成这么大了。等于说它这个鼻子已经就轴心了，当我们把这两个纸拼到一起的时候呢，它 他们之间的一结合呢，刚好是这个鼻子的从这个点结合到这个的宽度，所以这样是它的原有的尺寸。 夏季的高温会使得宣纸中的水分蒸发得很快，李仁清他们一刻都不能停息，必须在水分完全蒸发之前刷上墨汁。上墨需要重复十多回，在上墨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细小的纹路，这是古人在雕刻佛像的时候留下的印记，拓印技术会把它们纤毫毕现地展露，这也是拓印技术的魅力。 以前工匠们雕刻的留下的一些的痕迹，这一类的信息，它是用其他的一些的事情或者其他，它是表现不出来了。从这里面的一些的信息，就能够表现出来，对这个拓片鉴定它是某个时期的。 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工作，李仁清即将完成这幅巨作。与平面拓印不同，由于立体拓印需要随着拓体凹凸而把纸面剪开，这使得拓印后的宣纸是碎片状的。李仁清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要把上千张的碎片状拓纸拼接在一起，才能形成一整幅拓片。这些碎片需要结合考古测绘、绘画、雕刻等多方面的知识，即便有30多年的实践经验，每一次的拼接依然是对李仁清巨大的挑战。上千碎片，繁多的操作步骤，不能出现一个差错，否则就会一错而引发百错，这真叫做错一片而动全身。拼接完成之后的工作是修整，修整大佛的面部是最难的工作。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点事。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 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减少一微米变形，能缩小火箭几公里的轨道误差。靠手触摸，安装缝隙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50分之1。蒙上眼睛，方寸之间也能插接百条线路。工匠绝技，精益求精。2016年6月25日20时，长征七号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首次升空。长征七号火箭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研制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它一飞冲天，创造了中国航天史的多项第一。2016年5月，在长征七号火箭的总装车间里，数以万计的火箭零部件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这里集结，经过严格的组合测试，然后被运送到海南文昌发射场组装。但是有一个部件被特别处理，这就是长征七号火箭的惯性导航组合。火箭的惯性导航组合在行里被简称为惯阻，就像人在走路的时候依靠眼睛和大脑定位神经系统确认自己该走哪条路，走到了什么位置，而不用时刻去询问别人。在航天科技集团九院的车间里，喜工李峰正在工作。尽管此刻属于加班加点赶工，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依然是从容不迫的。李峰加工的部件正是惯阻中的加速度计。如果说惯阻是长征七号的重中之重，那么加速度计就是惯阻的重中之重。在他的工作模式里，速度不来自表面的急促紧迫，而源于每一个工作行为的准确有效。此时他对自己的产品依然吹毛求疵，在他心里精益求精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 给我减一下11.2减5个缪的尺寸， 加是误差，减也是误差，只有零位是最好的对。我达不到0对0，但我一定要尽量靠近点。如果说你一开始就马马虎虎就奔着边缘去，老是在悬崖边缘徘徊，有可能任何一个小小的装卡误差或者什么就废了。 怎么样？ 结果挺好的，挺好的。 哎呀， 行了，就是风差有点偏小一点 了。偏小不行，我这不放心。 我觉得这个中差就可以了，进中差了，而且是中差还挺好的。 不行，那又不行，批量挺大的，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检验员早已经习惯了李峰的执拗。李峰本次加工的加速度计存在着5微米的中差，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已经属于合格产品了，但是李峰要从检验员这里拿回去返工，他要坚持自己心里的中差。 工匠这些人呢都已经就跟缺了一根筋似的，或者说是钻了牛角尖似的，就喜欢这个才能干好嘛。什么说你不用心你就干不好。 惯导器件中每减少一微米的变形，就能够缩小火箭在太空中几公里的轨道误差。一微米大约是头发丝直径的70分之1，那是目前人类机械加工技术都难以靠近的精度。此时李峰为缩小那5微米的公差而仔细地磨刀。弓箭洗削运行虽然是数控机床出力，但洗削精微处所用的刀具都需要李峰亲手打磨。 为了灰色的部分已经磨损了，这边角上有一点它是属于那种 微崩刃，因为整个这个这么大距离是1毫米，整个刀宽才0.3，所以说在20倍显微镜都看不到，所以说用更高倍的显微镜能发现刀的缺陷。 刀具是决定加工精度的关键，正是刃口的这个小缺口导致了几微米的加工误差，必须加以精磨修整。在高倍显微镜下手工精磨刀具是李峰的绝活。李峰磨制刀具时心细如发，探手轻柔，这个时候他所有的功力都汇聚在手上。看李峰借助200倍的放大镜手工磨刀，才会让人明白为什么在中文里工匠的技能被称为手艺。 艺不压身，什么叫艺不压身呢？你把它弄通了，这就成你的技艺了。这种不压身就是因为它不占地儿，你随时拿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有。 磨刀具的李峰就用他那一双看似慢条斯理却又精巧灵动的手，一面拨轮一面按刀，以无穷的耐心磨下去。与金刚石同等硬度的刀具逐渐呈现出李峰所需要的锐度和角度，这是真正的李如克刚。李峰20岁时一进厂就被分配为洗工，26年只干过这一个工种，显然洗工将是他坚守一辈子的行当。李峰的父亲李发祥也在这个厂里干了一辈子，30多年的磨工让他成为厂里成品率最高返工率最少的冠军。 干活是干一次比一次活泛，干一次比一次灵活，干一次有一次的收获才行。你不能说稀里糊涂就这么干一起把这活，你这一辈子也长进不了。 儿子后来从父亲手里接过了那个无形的冠军奖杯。如今年逾80的老父亲腰腿都不那么劲道了，李峰在家里会时常给老父亲做按摩。这双磨刀具卡工装的手此刻会变得轻重有节，张弛有律。工匠们的手上积淀着他们的技艺磨砺、心智淬炼和人生阅历，如同参天大树的年轮记载着大树所承接的日月风霜。顾秋亮的绝活也在手上，他凭着精到丝级的手艺为海底的探索者安装特殊的眼睛。他安装的眼睛可以承受海底每平方米数千吨的压力，在无底的黑暗中神光如炬。中国船舶重工的钳工顾秋亮凭着手上的绝活被任命为7000米级潜水器蛟龙号的装配组组长。 我们下五元出兵，他们就在上9天2夜，是吧？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中国人有多少人做梦想做。 深海一直是人类所知甚少的迷茫世界。2012年7月，中国的蛟龙号深海潜水器来到了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这里的深度是11034米。中国的蛟龙号潜水器在这里能够下潜多深呢？ 龙号下潜开始了。 开始下潜，目前深度10米。 向九收到，祝你们一切顺利。 1000米，3000米，直到7062米停了下来。这在当时已经是世界级水准。 蛟龙号成功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 此刻，潜水器表面每平方米正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7000多吨重量。这就好比每平方米上停放着100多辆主战坦克。顾秋亮和工友们的手艺也在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蛟龙号的观察窗与海水直接接触，面积大约0.2平方米的窗玻璃，此刻承受的压力相当于1400吨的重量。而观察窗的玻璃与金属窗座是一体镶嵌的，如果二者贴合的精度不够，窗玻璃处就会产生渗漏。安装蛟龙号观察窗玻璃的时候，顾秋亮必须把玻璃与金属窗座之间的缝隙控制在0.24以下，这是不容降低的设计要求。顾秋亮和工友们把安装的精度标准视为生命线，手艺的精准、精细和精确等于生命，在这里才能最深切地体现。 有机玻璃材料和一个金属材料，如果发生挤压、发生裂纹，在那么高的压力下，那种结果是难以想象的，是致命的，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结果。 0.2丝大约是一根头发丝的1/50，这么小的安装间隙却不能用任何金属仪器接触测量，因为观察窗玻璃一旦被摩擦出细小的划痕，到深海重压之下，就可能成为引发玻璃爆裂的起点。 对， 除了用非接触性仪器检测，还能怎么办呢？ 就是说，看，先初步的看一下，然后靠手摸， 靠着眼睛观察和手上的触摸感觉，能够判断一根头发丝1/50的0.2丝的误差。这的确是神乎其技。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摇晃的大海上，顾秋亮纯手工打磨维修的蛟龙号密封面平整度也能控制在2丝以内，因而人们称呼有这个能力的顾秋亮为顾两丝。在与钢铁对话的磨练中，顾秋亮让自己手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形成了匠作技艺。他表面的行为是错磨钢铁，而深层的含义是在错磨自己的心性。就是在这样的琢磨中，普通钳工顾秋亮磨成了工匠顾两丝。 你看我这手，两个手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了。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那个指纹也没用。现在我只能拿无名指去刷。 手指上的纹理磨光了，但这双失去纹理的手却成了心灵感知力的精准延伸器。 龙号到现在，到今年的7月份，我们一共是下潜了122次。从2013年开始，我们去了海山，去了这个冷泉，去了这个海底的这个骨结核的这个就是盆地，也就是说，我们对深海的调查、对深海的保护开发，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而且这个实力不是单一的一个潜水器、单一的一个装备的，那么它是一个系列化、谱系化的、全面的这个在往前推进。 2015年10月，顾秋亮告别蛟龙号的日子到了。他买了一辆汽车，准备安度退休生活。 开车我跟干活一样的全神贯注，一不小心出了事，这个后果不可设想。 但最终他的活动半径还是不能离单位太远， 因为全部国产化的4500米级潜水器进入了最后的安装阶段。事业需要他对年轻一辈给予传帮带。载人舱球壳是深海载人潜水器的核心部件，也是潜水器重要设备实现国产化的最重要的环节。2016年6月，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4500米级潜水器载人舱球壳进入曾经总装蛟龙号的车间。在当年蛟龙号框架进入总装车间的时候，顾秋亮亲自操控进行吊装。而这一次，顾秋亮把吊装的遥控器送到了徒弟杜坤的手上。 作为我来讲，我把我所碰到的或者学到的就是说有经验的，我要想传递给你，为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深海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吧。 在全部实现国产化的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的载人舱球壳上，观察窗多达5个，比蛟龙号多了2个，技术难度也大幅增加。在蛟龙号上，进口观察窗的窗座和窗玻璃的贴合面积是70%，已经属于世界级了。但这一次，顾秋亮要把贴合效果进一步提高。顾秋亮希望自己的徒弟来完成这次巅峰技术的挑战。 他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山，就是说是那个不可逾越的一个那个这样的一种那个感觉吧。这些东西必须要翻过去，必须要超越，如果不超越的话，我们就没有进步了，是吧？ 经过充分的训练准备，终于进入实际安装了。整个过程短暂而顺利，经过测试，观察窗的玻璃和窗框之间的贴合程度达到了80%，远超70%的标准。中国第一艘国产4500米级载人作业潜水器计划于2017年上半年执行海试任务。 我是不能去的，4500如果要出去海试的话，我们杜坤肯定要去的。他保驾护航，过去人，这个是必须的。 与顾秋亮一样，李刚也有一双长了眼睛的手。凭着这双手，闭上眼睛也能在狭小的接线盒里把密如蛛网的线路连接得分毫不差。他手上的这份绝活是几十年蒙着眼睛练插线练出来的，就如同顾秋亮手上的绝活是徒手错铁板错出来的。工匠们的手都是相似的，但大家的手上各有各的绝活。顾秋亮手上的精艺助力人们舞羊捉鳖，李刚手上的精艺则助力人们开山入地。1965年7月，北京一号线地铁开建，采用地面全挖掘式的方法，长安街为此大开堂。如今，中国正在修建世界上最庞大的城市地铁交通网。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45座以上城市建有地铁。但是，看不见哪一处工地为了建地铁而把整条街道大开堂。这全靠地下有一条钢铁巨蟒，前头嘴里啃，尾后直接吐，地铁通道就此成型。 这就是开凿地下隧道的终极武器——盾构机。 大哥，有没有大一点的线扣啊？线扣太小了。 在中国中铁装备集团的车间里，工匠们正在忙碌，他们要率先制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马蹄形盾构机，为的是钻通山体、穿越河底等特殊工程的建设能够更加便捷高效。这种能够直接开凿出马蹄形隧道的盾构机，相对于传统型盾构机而言，机械构造发生了改变，电路系统也要求要做出全新布局，电气元器件将成倍的增加。接线盒貌似很普通的电工小件，但是它盾构机上它却是神经中枢，连通着盾构机的每一个机械运动。整台盾构机的电路系统被50多个接线盒所控制，每个接线盒都有100多根电线经过，形成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直接决定着盾构机的行动能力。那是一个严整的设计系统，从世界上第一台盾构机诞生到现在，初始结构的盾构机接线盒虽然曾经有过一代代的高手试图予以改进，可最终还是只能原样不动。 6×4，是吧？4×11，这个线比较多，然后你不看图纸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并，所以说它这不是按照一个通道来的。我感觉这个盒子我们接的也费时又费工，没有办法批量化生产。 但中国马蹄形盾构机的整体创新却要求中国工匠必须改变那个全世界同行都未曾撼动过的祖宗之志，而且这个重大改进是紧迫的限期完成。 在最短的时间研制不成功的话，第一是要耽误工期，第二是施工现场如果说出现故障及时解决不了，前面又没有支护，会塌方的，因为它都是砂石土砾。 从第一台国产复合式盾构机的电气组装到现在，李刚已经高质量地完成了300多台盾构机的电气系统组装。4年前，李刚研发制造的盾构机核心部件液位传感器打破了国外企业的100年垄断，性能跃居世界第一。这一次李刚发起的技术冲击目标依然是世界第一。马蹄形盾构机的电路系统拥有40000多根电缆电线、4100个元器件、1000多个开关，如果其中有一根线接错，一个器件使用有误，就会导致整个盾构机神经错乱，甚至线路会被大面积的烧毁。李刚投入的这场技术改进是风险巨大的，而他所要求的精细、精准、精微、精妙，几乎时时在挑战着人类操作的极限。昼夜攻关成了李刚的生活常态，李刚的妻子和女儿更是缺少了他们多年来都深感不足的陪伴感。李刚很懂得讨好之道，亲手给妻子和女儿制作了功能齐全、使用便捷的手机。一个民用小电器的制作，在一个电工大匠那里当然是手到擒来。李刚牌手机让他在家里赢得了一方天地。于是白天李刚在厂里攻关，晚上回家就坐在工作台前深思冥想。 18天的单丝节律，李刚终于设计出了一套与马蹄形盾构机相适应的新型脑神经系统。 一是正极，二是负极，然后每一个通道上面是信号，每一个通道是一个传感器，每个通道是控制一个阀阻，这样的话我们查故障非常好查，在工地上非常好维修，在工厂也非常好接线，就是把复杂的电路简单化。目前应该是咱们在咱们国家来说，在世界应该是最先进的，目前还没有厂家就采用这种方式。改进后的这个效率比国外的提高了至少10倍。 新型接线盒改造成功，此刻距马蹄形盾构机预定的出厂时间也只剩10多天了。但李刚的一切相关工作依然是快而不乱，稳中求速，精益求精，质量第一。 我们干的工作都是国家重点大型工程，所以的话我们单位要求必须的就是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任，把自己的手上的活干好，把自己的名字烙印上去，就是代表这个东西是你做的。我的职业操作就想法就是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就是一点小事情啊都必须要认认真真去做。 往上一点一点，那边头上还有2根线。 李刚和工友们的工作成为马蹄形盾构机项目推进的重要保障。2016年7月17号，世界首创的中国马蹄形盾构机成功下线，表明中国实现了异形盾构装备生产的全面自主化，也标志着世界异形隧道掘进机研制技术跨入了新阶段。中国工匠们站到了这个领域的世界巅峰。在历史上，科学蕴含在实用技术中，在现代，技术与科学并称，手上有绝活的工匠都是充满科学精神的研究型人才，他们精到无极的手艺不仅仅在手上，更在不懈探索的心思里产生。巅峰匠艺的核心是精，心有精诚，手有精艺，必出精品。这些精品也许并不总是能够惊天动地，但它们却总会让一份令世人敬重的工匠精神传递久远，贡献人间。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更强。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